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58集。暑假训练没课，所以下午的训练没到饭点就结束了。从训练结束，边南就忍不住老掏手机看，洗完澡回了宿舍，他就把手机放在了桌上。孙一凡走过来问他生日饭的事儿。 几点出发？我跟隔壁宿舍几个都说好了，就等寿星一声令下了。 我等个电话，拿点东西就走，吃完了一块去唱歌。 好嘞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准备了份特别有创意的礼物，到时候看了请给我个激动的回应哦。 成。 边南对孙一凡的礼物没什么期待，万飞生日的时候他送了两盒套子。在宿舍里煎熬了快两个小时，桌上放着的电话终于响了。边南从床上直接蹦到地上，扑过去拿起电话一看，老爸的。他顿时有点泄气。 爸， 今天是跟同学一块儿过是吧？ 啊，吃个饭唱个歌什么的。 我昨天给你卡里打的钱忘跟你说了，带同学玩好点，明天一定回家，我和阿姨给你准备了礼物。 哦。 边南本来想说别再送手机了，但怕这么一说老爸停不下来，于是只是应了一声。挂了老爸电话之后，边南坐在床沿上愣了，觉得自己真有点儿。愣了两分钟，他站起来去了厕所。刚尿完，还没从厕所出去，就听到了自己的手机铃声。边南赶紧提了裤子跑出去。这回电话是秋意打来的，屏幕上“邱大宝”三个字让边南心里莫名其妙有些紧张，不知道接起来该说什么好。 喂， 我快到了，在你们学校门口见面。 阿边，不少人回来训练了，都住宿舍呢，而且现在又没有门禁，太容易碰上人了。 那我就路口等你。 嗯，工地那儿吧，我这就过去。 边南换了件衣服出了宿舍，发现手机没带，又转身进去拿上。出来走了两步，又回宿舍拿着杯子喝了口水，然后定了定神，才又出门下了楼，有些紧张地往校门口走过去。刚走出校门，他就停下了。校门口停着三辆摩托车，车上都带着人。韩一峰正坐在一辆车的后座上，跟他从前的跟班说着话。看到边南出来，他叫了一声边南。 边南啊。 边南看了他一眼，没回话，琢磨着要是打起来自己该往哪边跑。 好久不见啊，真想跟你好好聊聊，不过我今天太忙了，被今天我忙活一星期了，改天你别跑。 边南没说话，站墙边看着他。韩一峰说完这话之后，几辆摩托车轰了油，顺着路开走了。边南看着他们走的方向，皱了皱眉。他们几个是往市区走的，工地是必经之地。他马上拿出手机，拨了秋意的号码。 说报信儿啊，都说你跟航运的人熟，跟秋意是铁子，还真是啊。 边南扫了一眼，没理他，把电话拿到耳边听着。这人的话让他心里猛地一沉，他们赌的是航运的人，这么大阵势，除了秋意不会是别人。 晚了，已经堵上了，大盘才过去的。 秋意的电话没有人接，响了几声之后，边南挂了电话， 拔腿往路口工地那边跑了过去。他一边跑一边拨通了万飞的电话。 带几个人过来工地。 我靠，走走走走走，去工地，别能出事了。 要快，带东西，是秋意，不愿意的别让人来。 我们为你去。 万飞很快地说了一句，挂了电话。边南感觉自己这辈子都没这么跑过，风在耳边带着响的刮过，刚剃的寸头都快飘起来了，全身的血都烧得要破皮而出。秋意只有一个人，潘逸峰光刚才就已经有五六个人，还不算已经在那边堵上了秋意的。秋意就算是公认的打架小能手，这次也肯定要吃大亏。边南急得想吼两声，两条腿实在不够用，自己要是条狗早跑到地儿了，不，要是匹马才行。市里这阵子在创城，这回力度很大，城乡结合处也没放过。一路跑着，边南居然连根棍子都没找到，什么棍子、石头、碎砖全都没看见。他不知道自己空着手这么跑过去能有多大用处，但还是埋头往工地冲着。距离工地还有几十米的时候，他看到了工地外面停着的几辆摩托，还有两个快步往相反方向跑开的路人。秋意倒在地上的那辆白色自行车像刺一样扎进了他的视线里。最后一丝被堵的不是秋意的希望也破灭了。工地里应该能找到打架的东西，但过去了就不一定还有机会捡。边南冲到秋意自行车旁边，一脚踩在后轮上，手抓着车撑子狠狠一扳，车撑子被他从车上生生掰断了。弹簧在他手上猛地抽过，手背上顿时一阵火辣辣的疼痛。一拐进工地，边南就看到了手里抡着铁棍和刀的人，有十来个。人缝里能看到已经躺在了地上的秋意，他正抬着胳膊护着头，白色 T 恤上能看到鲜红的大片血迹。 我靠你大爷！ 边南吼了一声，仿佛秋意的血染进了他眼睛里，他只觉得眼前一片血红。他抡起了车撑子，往离他最近的那人头上砸了过去。车撑子没多大威力，但正手大力扣球是边南的撒手锏。这一下他用了全力，那人捂着脑袋一声惨叫。边南又往他腰上狠狠一脚蹬了过去，这人倒在了地上。边南的目标不是还在外围没来得及动手的人，他抡着车撑子连踹带蹬的想要接近正围着秋意打的那几个人。他看到了潘逸峰手上拿着刀，这伙人发现了有人从后面杀了过来，几个人立马回过身，手里的铁棍和链子往边南身上砸了过来。边南眼前依然一片血红，他只盯着地上的秋意和潘逸峰手上那把刀。他的头上、肩上、胳膊上、背上，砸的、敲的、抽的，全都落了下来。车撑子并不好用，太细了，甚至抓不牢。边南的小臂被重重砸了一下之后，车撑子脱了手。于是，他改成了拳头，狠狠的一下下往眼前的人脸上、脖子上抡去。身上已经感觉不到疼痛，只有焦急和怒火烧得他无法忍受。一片混乱当中，他冲到了秋意身边，一把抓住了刚往秋意胸前砸了一砖头那人的头发，往后一拉，一拳打在了这人的鼻子上。边南趁这人往后一仰的机会扑到了秋意身上，有人扳着他的肩，板砖砸在了他的肩上，他咬着牙没动，抓了一把秋意的胳膊想确定他有没有事， 结果摸了一手血。 你是傻吗？ 秋意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句，声音听上去很吃力，带着沙哑的喘息。边南觉得这一瞬间自己大概是被打懵了，想说我礼物呢，又想说那天我就想这么挺身而出保护你来着，但都没来得及说出口，背上和头上被不知道什么东西砸了两下，他一阵眩晕，被身后的人一把拉开了。他挣扎了两下，手往两边捞了一把，想看能不能抢下什么棍子之类的东西，但捞了个空。韩以峰一脚踹在秋意肚子上，在秋意哼了一声团起身体的时候，边南看到了潘以峰往他身上扎过去的刀。 我靠你大爷！ 边南喊了一声，胳膊肘猛地往后一撞，挣脱了身后拉着他的人。边南直接抓住了刀刃，挡住了扎向秋意的这一刀。潘以峰抽出刀，在边南手里狠狠地划了一刀。边南忍着钻心的疼痛，又一把死死抓住了潘以峰的手腕，掰着他手指头要把刀抢下来。秋意这时一脚蹬在了潘以峰小腹上，潘以峰喊了一声，手上没了劲，边南把刀抢了下来。还没来得及调整，身后扑上来了几个人，把他和秋意都压在了地上，场面顿时乱成了一团。边南听不清声音，也看不清人，只知道秋意在他左边替他扛了两棍子。他吼了一声，狠狠地挥了挥胳膊，想把按着他的人掀开。啊！ 我靠！谁捅了老子？ 边南有点晕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往潘一峰肚子上捅了一刀。秋意挡在了他身上，手抓住了他手里的刀。 给我松手！ 边南的手紧了紧，没等出声，头上被人重重踢了一脚。眼前的血红色消失了，一阵黑雾裹了上来，感觉像是要睡着了，全身无力，头很重，眼皮也很沉。边南知道自己大概是被谁一脚踢晕了，他初中时因为带病训练太累了晕过一次，跟现在的感觉不太一样。被踢晕的滋味不怎么好受，虽然一点也不疼。眼前一片浓浓的黑雾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耳朵里似乎还能听见声音，却什么也听不清，嘈杂而混乱。声音忽远忽近，他似乎隐约听到了万飞的吼声。 凤叔来了吗？真慢。 各种声音渐渐远去，最后他所有的感觉都消失不见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边南感觉自己再次有了浅浅的意识，他像是在做梦，醒不过来，却也没法再继续睡下去了，像是被关在一个闷罐子里，能呼吸却并不畅快，全身都因为疲惫而发软。 怎么了？这是哪里？秋意的电话，潘以峰，工地，血和刀。 住手！ 秋意，秋意，秋意！ 每天12点整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，狼行成双。